要，仲要食高级嘢。 老婆老婆，我系出咗粮咋，唔系发咗达啊！ 睇你紧张到，政府喺四月七号啊发放新一轮嘅5000蚊消费券，旧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只要账户仍然有效，咁就乜都唔使做，就可以透过同一个账户自动收到消费券啦。你睇，拆餐劲嘅资金咪有咯。 系、哦，如果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香港，又或者 Tap and Go 嘅市民，仲可以一次过收到5000蚊嘅消费券，有效期长达7个月，去到10月31号噶。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噶、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噶啦。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李正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听佢嘅作品，永远都有一种咧好治愈、好清新嘅感觉啊！创作男歌手 Jason Mraz。 They say you know it when you see it, that it's more than just a feeling, but you're giving it a much deeper meaning, which you redefine. Every long day working. 见过佢几面啦，兼且做过好多次嘅电话访问啦，佢都系一个咧好好嘅印象咧俾到我嘅。Jason Mraz 呢个礼拜坐亚望冠啊，新歌一首 Always Looking for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四月七号嘅骚动音乐啦，嚟到 系啦，咁啊星期四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艾妮嘅，咁啊转头六点钟会听到佢嘅访问，带嚟佢嘅新歌啊， 系啦，之前就出咗张翻唱碟啦，咁啊今年佢就真系推出咗属于自己嘅作品啦，有首呢首叫做《情绪勒索》， 冇错， 应该可以听到佢介绍咧，即系讲下成个过程，系啊，即系会讲下就佢出歌之前嘅呢段时间，可能佢好多嘢学紧啊，咁样嗰啲，咁大家可以听到 录音嘅过程都非常。 系，一阵六点钟先会有艾妮啊 ，Annie 出现啊，骚动音乐嘅。 系啦，呢、這个时候有啲紧要嘅嘢要同大家讲先。 好紧要啊！系时间会比较长少少，希望大家耐心等待啊。首先就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安定村定康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系啦，咁啊，以下咧仲有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公告嘅，就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更新香港接种新冠疫苗嘅暂议共识建议啊吓，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同埋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咧，琴日联同行政长官专家顾问团进行网上会议，讨论本港接种新冠疫苗嘅安排，并且喺今日发表更新嘅暂议共识建议。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专家顾问团知悉，本地数据显示咧，对于成年人口嘅所有年龄组别接种三剂新冠疫苗高度有效减低感染后的住院率和死亡率，由于第五波疫情下大部分本地死亡个案为60岁或以上的人士，因此专家建议已经接种三剂疫苗的60岁或以上人士，在接种最后一剂疫苗至少三个月之后呢，要接种额外一剂，即是第四剂的伏必泰或者克尔来福疫苗，以加强保护。同样的原则亦都适用于60岁或者以上曾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已经康复的人士。而专家亦都展述了免疫力弱的儿童或者青少年接种首两剂伏必泰疫苗的间距是21日。同時不反對康復者因為個人理由，例如去海外升學啦，或者符合到海外旅遊的規定，而提前在康復後不少於28日接種下一劑疫苗的。另外，過往從來沒有接種疫苗的康復者呢，就可以在康復一個月後接種疫苗的。專家同意咧，對於不確定曾否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嘅人士，應該按沒有感染人士一樣接種新冠疫苗。曾經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人士咧，可以安全接種新冠疫苗。接種前咧，無需事前進行2019冠狀病毒病嘅篩查噶。此外咧，聯合科学委员会联同专家顾问团不反对在知情同意下为方便行政安排和提高接种率作出弹性处理，在同一到访期间为相关人士接种新冠疫苗和季节性流感疫苗或者其他儿童免疫疫苗，同一的原则亦都适用于院舍等类似的场所。会上专家亦都知悉2019冠状病毒病新疫苗的发展，包括针对 Omicron 的疫苗和蛋白质亚单元疫苗，现阶段会密切留意这些疫苗的发展情况。对于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曾经接种本地未有提供疫苗的人士，如果该疫苗已经列入就指明用途认可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列表和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内疫苗的人士，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专家顾问团建议他们按需要在接种上一剂疫苗至少4星期之后，以相同的平台或者任何本地现有合适疫苗完成接种。对于曾经接种未有列入上述清单内疫苗的人士，无论他们是否完成了接种，专家亦都建议他们根据香港现有的疫苗计划重新接种。如果想参考多些，可以上这个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www.chp.gov.hk 的。 辛苦晒，好重要嘅资讯， 非常之重要啊！ 系啦，使唔使读多次啊？咁重要， 我哋可以 上翻去睇啦，自己上去睇， 上去睇睇翻呢个公告啦吓。 你 我要饮啖水先，sorry。 你出饮啖水先啦。嗱，咁啊，今日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嗱，即系我哋手提电话，嘅功能非常之强大啊！即系而家嗰啲，即系你防水嗰啲好劲啊，掉啲水度都可以用到，又可以即系听到歌添嘅。我啲 friend 试过啊，即系抌嗰啲水度咧，仲可以播住歌，啲声都唔同啲噶。跟住我就话，不如试下。 系咪只只都得噶？只只都即系而家好多款都得噶嘛？ 好多噶， 好多都防水噶嘛？ 系啊，你买电话已经写嗰啲咩 IP 乜乜嗰啲咁样，佢已经有噶啦，有埋佢可以落去几深咁样样嗰啲噶啦。 通常嗰啲好似啲手表咁样掉落50米冇事咁嗰啲。 直情叫 friend， 不如你试下整只歌咧，系要咁样掉啲水度听先过瘾啦咁样。咁有啲功能啦，咁跟住另外咧，其实好多功能佢存在，但你未必用嘅，平时未必常用啦，或者你系啦，即系。 但你一用起上嚟咧就好过瘾。点解咁讲咧？因为寻晚我就运用咗电话啊、电脑等等嘅一个功能咧，去搵翻一啲相。试完咧，我就夜晚同我朋友即系 send message 倾开偈，即系讲开啲无聊嘢嘅本身。跟住我就哦，我咧upload 紧一个hardware 嘅 mix 啊，即系上个礼拜嗰个咁。 上个星期 啦，咁我之前就系同呢个朋友，我叫佢做，我哋叫佢做iBanker 啦，咁 好啊 ，iBanker， 好似听过呢个人， 系听 过 iBanker 系啦。咁以前我其实我唔记得边一年，我都系寻晚先搵得翻啲日子，搵翻啲相。 嗯嗯， 就系2017年同埋2018年嘅时候，嗰两年咧都同佢一齐过去澳门睇。 嗯， 睇过就系去咗澳门一间 club 嗰度睇。 吓， 咁就系 Hardwell 做呢个 headline 啦。咁未試過咁，哇！好似去第二個地方睇 show 咁啊，好過癮啊嘛！咁所以連續兩年都係同佢一齊睇嘅。咁所以當我 upload 緊嘅時候，就同佢講話：，哇！你記唔記得當年我哋真係好青春啊？特登 過大海去睇 show， 人哋過去玩翻兩手，我哋就唔係，我哋過去睇 show、啊。 即係淨係睇 show， 除咗睇 show， 乜都冇做。 冇啊，識下人咯。 哦， 識下男仔啊，識下女仔咁咯，嗰啲咯。你哋喺度玩呢啲。 醉翁之意不在。 酒系在音乐啊，咁啊，其实人生路不熟嘅，你去到香港嘅可能兰桂坊嗰边嘅地方，会去过大概知道路，但你每个地方你入场啊，嗰度啲人啊，啲规矩嗰样嘢你唔知道，其实去到我哋嗰两个麻甩仔咧，都有啲紧张嘅咁。咁我哋就 可以出醒咁样， 系啦，出醒去玩咁样啊嘛。咁啊嗰时即系2017、2018年都话后生唔后生，话老唔老咁啦。 2017、2018年 都27、28岁噶啦，其实系啦。咁但系嗰个经验系好。好正嘅，你抛低晒平时要做嘢，咁你坐咗程船去咗第二个地方旅行咁样，嗰时仲记得到步嘅时候就会 check in 酒店，而喺附近就买嘢食，跟住咧就食到咁上下就喂够唔够饱噶？间嗰度可能冇嘢食，同埋好贵嘅，佢始终系嗰啲酒店范围，然后就仲要食完嘢之后就买少少嘢饮品，就翻去酒店嗰度 pre drink 下先，都系嗰句啦。你知通常喺 情满满， 你去到现场一啲叫表演场地啊，咩都好啦，现场买嘢一定系贵过咩啦， 所以就做好准备先、啊， 做好准备有个状态先咁样，咁跟住就到差唔多时间就过去啦咁。咁但系咧，通常佢呢啲譬如你喺 club 里边可能有 DJ 嘅表演咁，嗰时仲要系外国国际知名 DJ， 咁佢嗰个。叫做表演時間咧，可能佢個或者個活動時間會寫夜晚，起碼10点或者11点起跳嘅。咁但係你唔好諗住咧，去到咧就有一睇，因為通常10点零11点 都係要 delay 下嘅， 因為佢通常都會有個 supporting DJ 嘅。就是会在那个正式主角出场前会有人同大家暖下场。 Okay、 而暖场同你暖两个钟就可以。 吓、啊、咁长嘅咩 是啊，即是真的你去到10点零11点其实啲客都未到㗎，你去到、但是已经有 DJ 打緊啲㗎啦。 我当年 去。九成吉㗎。 去睇 Ed Sheeran 嗰啲暖场顶尽都系半粒钟㗎喎。 是啊，一般系咁，但因为、DJ set 佢哋嗰个就唔同㗎，因为佢成件事玩成晚㗎嘛。嗰時就唔識啦，好乖咁啊！十點去到仲驚遲添，咁平時已經遲噶啦。你在香港睇 show， 但都覺得都唔係咁好，又好過分啦。跟住之後就10点零入到去，哇！個場吉嘅，冇人嘅， 因為未到戲肉啊嘛，啲人都唔入場。 係咪記錯日子？出去差唔多點幾兩點先出場。 係 啦，跟住嗰時就已經哇，咩嘢都散曬啦，啲人就醒水啦，而家先到。 OK， 咁跟住先至玩。咁通常佢可能打過嚟兩個鐘，咁跟住佢就完㗎啦。 咁 跟住就 原來 係啊，跟住佢就接。排一个 DJ 咁咯，咁你中意咪 set 度继续玩咯咁，咁连续两年都体验咗，咁所以讲起嘅时候就啊，真系好想揾翻即系啲相啊、剩啊嗰啲咁，咁跟住就我连几时去，即系咩年份、咩月份我都唔记得噶，本身 净系知道有，净系记得有件事 系啦，连咩月份仲记得就着短袖衫长裤咁嗰啲天气咯咁。咁跟住之後就用電話咧，佢可以 search 咧，按住個地方去 search 嘅。 哦， 咁因為澳門影嘅相其實就好多啦，咁所以咧，你喺個地圖度拉翻澳門嗰度一撳咧，其實就揾得到啦。 你都令係啊，你令我諗起咧，即係通常我而家電話有時換電話都會做少少備份嘅動作咁樣咧。咁我通常備份咧，我就唔 keep 一啲喺。本地影嘅相嘅，因为通常好多都系无无谓谓嘢嚟噶嘛，咁我就专储啲去外地旅行嘅相，咁例如可能日本啊、韩国啊，我记得我上次都系同你有少少类似嘅经历，就系我去咗韩国睇 show， 我唯一人生一次唔喺本地睇 show 就喺韩国睇，咁然后我又系特登揾翻已经唔记得咩年份，好似同你差唔多嘅，因为 2018-2019 咁样嗰啲时间啦，仲要好得意喎！去韩国咧，人哋系去韩国睇韩团噶嘛？ 你过去睇咩？ 我都系睇韩团嘅，不过睇嗰啲系古典嘢噶，嗰啲美声嗰啲嚟嘅，系、 哦、 啦，即系唱啲古典啲嗰啲嗰啲。 你中意听呢啲定系因为咩咧？ 但因为工作关系要去做少少咁样嘅research 咁样，咁啊。就特登去备份翻呢啲相，即系而家揾翻咧，尤其即系你都知道一段时间冇飞过咧、啊，即系间唔中攞出嚟就啊好开心， 系啊咁样咯，系啊，第一就开心啦、啊，第二就觉得哇嗰时自己影啲相咁衰嘅， 同埋我发现自己瘦啊，好瘦啊嗰阵时，而家肥咗好多啊。 哦，你有埋自己个样 嘅，有啊有啊， 因为嗰时影我都系影现场环境啦，咁、啊、见唔到自己样嘅，咁、啊、但系就觉得哇。点解自己影相咁衰呢、嗯、第二就系影啲相原来好少、啊，第三就系我都有拍片嘅、 okay ， 我都忍唔住开翻嚟睇，即系都分零钟，跟住我以为自己拍咗好多片啦、啊，原来当年、我去咗两年噶嘛，连续、嗯、有一年咧系拍咗一条片分零钟，第二年都系拍咗两条片，加埋都系三四分钟，其实好少啊，跟、 嗯、 住、 嗯、 你想回味嘅时候发现。第一就好短啦、啊，都有翻个感觉嘅。但第二就啊，真系唔系嗰件事，即系你唔系喺现场，你翻去睇咧， 都系点都系感觉 的。你只能够靠嗰种感觉攞翻喺脑里面自己拼凑翻啦。咁跟住睇完呢个之后就再 recall 啦，即系同阿 iBanker 就、哦、我哋记得仲有去其他音乐节噶，嗰时就香港，跟住就要继续用个地图喺机场有去过啦，跟住西九有去过啦，咁、嗯、就揿翻嗰啲相出嚟睇就哇！ 真係開心， 開心、啊、 你講到好似咧嗰套電影 Hangover 咁樣，即係好似自己都唔記得咗發生啲咩事，跟住要拼湊揾翻自己做過啲乜嘢。 跟住仲有再拼湊就係你拼湊埋前前後發生咩喎？我仲記得，我就同阿 Ivanka 講話，我仲記得有一年咧，係我記得。睇完 show 瞓咗几个钟，然后瞓醒就搭船晨早翻香港，翻到屋企换衫咧就即刻过文化中心。点解咧？因为嗰啲系我第一次做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后台访问咁样。 咁你真 系 好清楚，好热血喎直头。 咁跟住我唔记得系唔系同佢即系同 iBanker 一齐去啦咁。跟住就揾翻月历咯 ，check 翻个日子，因为啲相有日子嘛。跟、 okay, 住、 okay. 我就 check 翻，我就发现我个 calendar 其实系 mark 咗。当年嘅星期六就系睇 Hardwell， 星期日就写月香港电影金像奖， 好黐线。 系啊，跟住你就透过呢件事拼凑翻当年自己点样发生，然后最正系 Ivanka 佢仲 send 咗张相过嚟，佢话我仲 keep 咗你当年咧翻到屋企试好套西装 send 俾我嗰张相。因为嗰时嗰套系我第一套自己度身订咗全身嘅，因为即系你去嗰啲场合屋企冇啲试镜 啲啦。 嗰期又咁啱访问咗即系度身订咗嘅嘉宾，即系西 装。我以为你话嗰期有钱咁样。 冇啦，咩有啫？咁跟住就成个回忆好完整咁样透过呢啲相啊，大家嘅对话拼凑翻，我就觉得好好好。有咗开心喺度嘅，你回忆翻， 因为好方便嘅，即系俾自己而家咁样重温到。 系啊，即系有啲我呢啲好衰嘅，啲储嘢嗰啲人咧，平时唔知储乜嘅，但系间唔中咧呢啲攞翻出嚟开心一下，冇开心完就完噶啦。 讲起又系时候 backup 下个电话啦，呢啲时间。 最紧要系同啲朋友一齐经历过咧，系即系一齐回味系唔同啲嘅。唔知啊，你身边有冇呢啲朋友同你一齐经历过啲开心嘅回忆咧？即系可以同佢咩都讲啊，攞翻晒出嚟，大家回忆自己嘅青春。 喂，你知唔知道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咧，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要一 group 啦，跟住玩啦，之后打大佬你就死咗咯。不过算啦，好彩我系发梦啫。今天信号好好，别冤枉。说话好好，嘟嘟声音好都知道，一个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本用。 人这智商。 我新闻之前听过有 Wish 嘅派题作品叫做《二话都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4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368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同埋1276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第五波疫情累计117万多宗确诊，再多9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累计8344人死亡，整体病死率0.71%。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欧家荣话：，听日起连续三日的全民快速抗原测试是自愿性质，但希望越多市民参与越好，以便当局了解阳性个案的实际数字和疫情的真正状况。因为现在每日仍然有2000至3000宗个案，社区不断有传播链，显示有传播情况。当局希望在短时间内找到个案，避免再出现传播。他說快速測試陽性的市民可以透過平台情報，如果陰性，希望市民盡量做好個人防護，並使用政府派發的 KN95 口罩。他又說相信絕大部分市民已經收到政府派發的防疫服務包，如果有市民還未收到，可以在派發點領取。政府下午4時起將屯門安定邨定康樓列為受限區域，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9時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日大约中午12時完成行动。发言人说，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九龙湾彩兴苑彩汇楼下午3時起亦都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9時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日中午12時之前完成行动。发言人说，近日发现多宗在彩汇阁居住的阳性检测个案，涉及变异病毒株。新一轮首阶段电子消费券今日派发，不少商场和店铺提供优惠。在观塘一个商场，有电子产品店铺出现人龙。一间连锁电器店的分店经理吴先生说，顾客踊跃使用消费券购物，情况和政府上一次派发的时候差不多，希望可以幫補早前因為疫情損失的生意。有市民說主要用消費券購買日常用品，又說家裡一共有3人獲發消費券，足以應付1.5個月的家庭開支，認為是有幫助。也有市民說消費券會用於膳食開支，又希望等酒吧重開之後以消費券飲多1-2杯酒。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星期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呢一段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嗰边嘅管道入口范围多车。

填词嘅有 Oscar， 作曲编曲监制 Cousin 风。听过吴浩康嘅新派头歌叫《见字医病》，系啊，病除咗身体上、心灵上，一段关系都有机会出现问题，所以唔应该拖，因为拖咧变绝症就好难搞噶啦。咁当然我都明嘅，有时病都未必想睇医生啦。咁所以一段关系有时出问题要处理咧，都唔系咁易。 想昨日，不要这么蠢。想以后，你别再纠缠。没办法，沉着面对。怎么每次倒数让美梦结束，你便会失控？为何你要重提起？明明事实已失去，为何不敢去面对？一概逃避，何时才成熟应对？为何紧于心里不能忘却日夜对赌？为何营营役役讨好，便让你觉得这般矜贵？你是无能力拥抱，力不从心可使他凋淡，如发现你是我，都会觉得不心痛。 他的名字叫宋启源，来到他第二首派台作品，作曲编曲监制都是他自己包办，有他新的歌，歌名叫做《为何》。 可笑是感觉太逼真，不记恨有没有可能？欲断了前尘旧爱，不想更会去想让往事变好，却是更苦恼。为何你要重提起？明明事实已失去，为何不敢去面对？一概逃避，何时才成熟应对？为何紧于心里不能忘却日夜对赌？为何营营役役讨好，便让你觉得这般矜贵？你是无能力拥抱，历史从牵到不必沮丧。如故事注定这么倒，也不怕死认错。你哪里知道事实已涌现，顽强没有用，难为他远去。为何迟迟没放弃？为何花光三五七年时间亦没有分数？为何营营役役讨好，便让你觉得这般矜贵？你是无能力拥抱，力不从心可使它凋淡，如发现你是我，都会觉得不心痛。 嗱，有时问题拖咧，搞下搞下就越嚟越严重。到真系啲嘢冇咗啦，就唔好问点解冇啦吓，就只能喺记忆当中揾翻啦。 你和谁总算合适的爱侣？以为忘跟我幸福的证据，再回头躲进历史里分罪，还是盖着自尊忍痛后退？你声线在耳边来回地步，你轻放在我肩，仍旧的清楚，你的气味人牵来提示我，没法开花结果。尘封的记忆被翻起，脑内仍着未依稀，眼内仍着泪光，怎逃避？如果秋季落叶为美，冬天过后仍旧不舍不弃。 信幻想这个你会从来给我另一种结尾，我仍然想努力演会出戏，还是怕学习欣赏缺陷美，尘封的记忆被翻起，脑内仍像未依稀，眼内仍像泪光怎抱庇，回忆可以慢慢忘记，准我用两秒遗弃这个甜蜜又残酷的你，曾发誓能共度生死，一转眼落极伤悲，往后遗留着只剩距离。如果可以逐渐忘记，怎么最后还是舍不得你？放手太易，回忆的事却怎有止？再会。头一次再淡忘一次，尘封的记忆被翻起，脑内仍像未依稀，眼内仍着泪光怎逃避，回忆可以慢慢忘记，准我用两秒遗弃这个 有一次以自己名义派歌都要数翻2016年啦。佢同时得一对乐队叫 Red House 嘅主音，佢叫钟浩然。有佢最新派台歌叫做《尘封记忆》啊，有冇真系谂翻过往嘅关系呢？好似每次经历嘅步骤历程都一样啊， Skin to skin, lips yet to be kissed. She fondles with my hair while I play her this tune. Paint the sky with hills so high. I gazed upon at her and our souls collide. Oh, stardust in her eyes.She taught me to fly. We glow in the dark, forever entwined. Our story unscripted, where your page meets mine. Love all over the lines. You dust, you wash, as I sit and watch. The dust begins to fallI scream till we're born. Late night talk, we dance to John. Our friendship in between. The act of the sea. I'm the moon and you are the sun. Always chasing the course of the light.Fading blue star burns brightly that died long ago. I see lies in her eyes, wide, oh wide. From ashes to ashes burn out in her eyes. How she taught me to cry, say goodbye. And years of fond memories are packed in a dayThe end of our page.

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好心情经理人。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世界青少年锦标赛，香港代表郑铁男勇夺男子 U17 花剑项目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位嘉宾唔单止个样靓，发声都靓啊！ 所以我深信佢喺未来嘅时间一定有好好嘅发展。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方兴未艾尼。 哎呀，可惜今日我哋系视像录音啊，见唔到真人添。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Ellie 艾妮嘅，你好啊 ！Hi，Hello， 大家好，艾妮 Ellie。 咁我哋啊，准备咗呢个卷轴送俾你啊。 系啦，头先佢都已经想估系咩？ 系啊，呢边就系、是、 方兴未艾妮啊。 咩啊？ 嗱，乜遮住咗个嚟？你有冇见过有方兴未艾啊？呢、這个咧，其实。方兴未艾咧，佢系一个成语嚟嘅。佢嘅意思系咩咧？多数形容一啲新事物喺度蓬勃发展紧咁解。咁咧就有个成语就叫方兴未艾啦。 好有书卷味啊！你哋谂啲字 系啊，再连埋呢个卷轴，加埋我哋监制嗰首字啊，不得了啊！上中下六毫无破绽啊，话你听。 啊，多谢。 同埋呢个我哋都觉得个意思，即系第一食到个。艾嚟個艾字啦，第二就係因為呢個頭先講個意思都好啱數，即係講一啲即係叫新發展嘅事物喺度蓬勃緊，開始緊咁，咁啊擺喺你嘅身上都係啦，即係大家如果有留意 Ellie 嘅作品，之前20年有出過一張 Closer 嘅碟啦 ，HiFi 碟啦，咁今年就有自己嘅新嘅個人派台作品啦，咁其實係咪即係加入咗公司之後，其實一路都準備好多。即可能又会要学下练下唱歌啊，跟住亦都 keep 住，其实可能即系收紧啲歌，一路其实系做紧嘅咧，都系 酝酿好多嘢啊，要。 其实一入公司已经系有好多样嘢要学噶啦，第一样嘢就系学下点讲嘢啦，因为我之前咧细个唔好话细个啦，我之前系做护士噶嘛，大家可能都知道啦。咁然后咧，我讲嘢系比较理性嘅，即系好唔善于表达自己个人嗰啲内心嘅感情出嚟啦。咁首先就系学讲嘢啦，第二样嘢就系学唱歌啦。咁唱歌其实一路都有学嘅，由细到大。咁但系去到而家要真正进入乐坛嘅时候，就系另一样嘢嚟啦嘛。同埋我哋即系要揾一个我啱嘅一个方向咧，都系一样。好難嘅事咯，我自己覺得。同埋除咗學唱歌之外，即係除咗音樂方面之外，亦都係要學音樂以外，譬如就係演戲啦。 即係你嗰陣時，即係我哋一齊上堂學做戲嗰陣時，就係即係公司就話我其中一樣你要學嘅嘢啦，就係。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以前我做護士係頭先講咗非常之理性啦，同埋由細到大嘅教育就係唔俾你去抒發你個情感啊。 即係就算你睇緊一套好慘嘅戲，你都唔可以喊咯。我自己屋企嘅教育就係咁咯，所以去到我真正係進入呢行嘅時候，我係非常之唔習慣嘅，因為你每一樣嘢，你就算講一句嘢，你都係表達緊自己一個感情落去噶嘛。即係除咗講嘢啦，同埋唱歌啦，原來演戲都。真係我自己對我嚟講係一樣好難嘅嘢囉。我之前就係同波勝利去上嗰、那個演戲班啦，就係、是、Kieran 嗰度啦。咁其實嗰個班呢，我係覺得好辛苦嘅，因為我真係由負開始學囉。 其實我都係差唔多。唔但你講嗰樣嘢我都記得嘅，就係嗰陣時上台做啲 exercise 嘅時候都有講過。我唔記得你自己講定係即係大家即係每次一個人做 exercise， 大家都會傾嘛。都好似你有講過，就係話你係一路以嚟都係偏冷靜嘅，好少攞自己好裏面嘅情感出嚟嘅人咯。我都好記得呢一樣。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係好，我係真係好辛苦噶，同埋嗰陣覺得自己好似。同埋我啱啱入去公司嘅時候呢，我都想分享一下呢。嗰陣、除咗有試音之外呢，都有試戲嘅，因為我哋公司都有拍戲㗎嘛。咁跟住呢，嗰陣試戲嘅時候未開始上演戲班㗎嘛。咁係從來都唔識演戲呢樣嘢嘅。咁跟住呢，去到試戲嘅時候呢，咁公司嘅高層呢就comment 啦comment 我Ellie 你係做戲點樣呢，就係、是、啲戲好屎咯！ 我以為會轉彎抹角啲，即係嗰啲個人比較冷靜、慢熱咁。 OK 嘅，不過多翻少少感情啦咁樣。 我以為 會係呢啲嚟噶嘛。 咁係啦，所以咧，我一入公司嘅時候係已經俾人打咗兩巴掌咁樣咯。 個挫敗會比較大。 完全真係冇曬自信嘅喺呢一方面，咁所以真係一入公司即刻要所有嘢都要慢慢 pick up 翻咯。 我反而比較好好奇一樣嘢，就係、是、咧 ，wind 翻大少少，就係頭先講到，即係好多時候都會聽到一啲嘅 artist 朋友會係學唱歌啦、學演戲啦，我好少聽話要學講嘢嘅，因為、到底學講嘢係一個點樣一回事？係點樣學？即係學咬正啲字啊，定還是可能係甚至乎有啲答題技巧你要學識啊，定係點樣樣嘅咧？ 呢個又可以分享一下喎、我自己嗰陣啱啱入公司咧，佢哋都會喺你見記者之前咧，都要同你即係傾下究竟要即係大概你睇下你嘅對答嘅技巧啊係點樣噶嘛。咁跟住咧，佢哋就同我喺個 conference room 嗰度喺度即係 list 咗一紮嘅問題。咁跟住咧就睇下我嗰個反應係點啦，同埋嗰啲問題咧係即係類似記者咁樣嘅，唔似 DJ 咁傾偈噶。即係你知道記者問問題係比較尖鋭啲噶嘛， 直接啲嘅， 咁佢係啦，咁咧佢就即係都 research 過下我之前嗰啲歷史咁樣啦，咁就用呢啲嘅方向咧就問我一啲關於呢啲好尖鋭嘅問題，睇下我識唔識得變通佢反應點樣答呢啲問題啦。咁跟住之後 咧，有冇例子啊？記得即係嗰陣時試嘅好尖鋭嘅問題，可以係去到幾尖鋭咧？即係同公司試嗰陣。 哇！這個又唔係好太記得嘅，咁但係類似尖鋭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要整容嘅話，你想最想整邊度啊？咁樣咯， 我想整個腦啊！ 都 OK 喎，你 OK， 即係兜佢哋。 你有清過喎，波成。 我想整個腦 啊！其實就係咁咯。 所以可以玩呢啲啊，我都可以教我嘅。 O、okay, K， 你可以教，你 可以教大家點樣。 你好勁啊！我以為係嗰啲咧，通常都係會問點啊，最近情人節去邊玩啊，同邊個出街啊，即通常都係呢啲嘅啫嘛。 即係嗰啲感情，係感情嗰啲咁樣。 原來一嘢就嚟到話整容咁樣咁犀利嘅。 係啊係啊係啊，唔會佔用。 有學頭先講即係講嘢啦、唱歌啦、演戲啦。咁譬如即係講翻，如果演戲嗰度為例，即係上完堂之後，你有冇發現到？真係再之後，哪怕係自己音樂上面嘅嘢啊，或者可能一啲拍攝，你 feel 到咦，好似慢慢 get 到係一件點嘅事，可以應用翻到落去咧。嗰陣時， 我覺得真係好有用啊！上次同你上完個班之後咧，我就去咗 馬來西亞同張孝全對戲對咗一場嘅，我記得。咁跟住嗰刻其實已經覺得自己有少少進步啦。咁但係唔係真係咁明顯嘅，因為嗰個場係比較少對白嘅。咁但係個感覺就係自己冇咁驚囉，因為起碼我上過堂啦，我起碼呢都有啲理論喺我心口嗰度嘅，都冇咁驚嘅咁樣。即係對住個靚仔呢都唔驚，唔會流口水咁樣囉。咁跟住之後開始呢就慢慢多演戲嘅機會啦，即係除咗係公司有啲電影可以客串下之外，亦都試過返咗內地去拍一套網劇啦。咁呢套網劇對於我嚟講就我自己覺得進步都幾大嘅，因為應該咁講，因為佢個場口比較多啲，同埋一嚟呢第一場戲呢我覺得係好 challenging 嘅，因為我第一日見到林峰嘅時候我就要同佢分手。 哇， 但係我係未同佢 build up 返嗰套戲入面之前拍拖嘅嘢喎。咁所以對我嚟講呢，我覺得嗰樣嘢係好 challenging 嘅。咁所以我覺得拍完嗰場戲之後，我感受完哦，原來演戲就係一回咁樣嘅事之後，我就覺得自己進步咗好多啦。 即啲嘢未必會按次序咁樣發生啦，即係好親身感受到。我一嚟拍咗分手戲先，然後再拍翻啲 sweet 嘢都得嘅咁樣。 係啊，係，因為以前你知道平時睇戲，佢真係由第一集開始播到二十集噶嘛，但係拍戲一定唔係咁樣噶嘛。但係之前從來冇試過咁樣拍戲法，所以第一次體驗咗呢件事之後，原來每一場戲都真係可以拆開嚟拍嘅咁。我自己成樣嘢就立體咗咯，對於我嚟講， 啲情緒轉換要非常之快，就會唔會呢啲可能情緒轉換上嘅技巧又可以應用喺唱歌啊或者其他方面？ 錄音啊嗰啲咁樣， 我又真係覺得有啊，因為我翻到嚟啦，拍完戲之後翻到嚟香港就係同舒文去錄音啦，就準備我自己嘅新歌。咁因為呢個新歌就係我真正嘅一個原創嘅歌，咁以前一路都係唱 Hi-Fi 碟啦，咁同埋 Hi-Fi 碟嘅編曲都唔係一啲現代流行曲嘅一啲方向㗎嘛，咁所以呢喺錄原唱歌嘅時候呢，我自己覺得喺studio 嗰度都因為演戲有進步，然後都 get 到好多嘢令到我唱歌都有進步囉。我覺得係我覺得唱歌同演戲絕對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嘅。 咁頭先因為話仲有學唱歌，咁但係其實加入公司之前，其實你都有參加一啲比賽咁。其實你自己有冇覺得體會到就係、我原來之前自己玩下嗰種嘅唱歌，同真係學咗之後，原來有啲嘢係唔同，即係可能佢可以好理論性咁樣去分析點樣唱一個字啊咁樣，有冇呢啲體會呢？ 其實學唱歌就是非常之有系統地去學那樣理論咯。其實唱歌對於我來講就算未學過唱歌都可以唱歌的嘛，但是個分別會在哪裡呢，就是你知道你發緊個音是用緊乜嘢嘅肌肉去發，而用呢個肌肉去發就會表達到啲乜嘢嘅情緒出嚟呢，咁呢一個係好分離嘅。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細個咧就純粹係好想追求嗰個音色，好想唱到嗰個音，嗰個 power。但係去到呢一刻咧，應該咁講，呢一兩年咧，我自己覺得自己都有進步嘅，由唱 Hi-Fi 碟到今年真正同舒文去錄新歌啦。我喺舒文身上咧，我都學到好多嘢嘅，因為佢其實唔止喺个监制，佢根本就系同我上紧唱歌堂。我今次呢首歌系录咗二十日时间啦，即系真系大大话话好多个钟头啊！即系佢真系好用心机咁教我咯，同埋佢系真系逼到我喺个脑入边谂嗰个场景、嗰场戏究竟系讲紧啲乜嘢咧？即是你每一个字不是唱紧个音，你是要唱紧个情绪出来咯。 咁其实因为头先一路讲就是其实装备咗好多，跟住先出叫做出歌啦。咁其实有冇去到一个咩嘅位置嘅时候，你知道我自己都差唔多 是可以出歌，定是都是可能公司一路观察住啦，见住 Ellie 哦，逐样逐样一个 checklist， 呢样 OK 啦 ，OK 啦，咁跟住就同你讲，好啦，我哋终于可以帮你出第一首歌啦，咁样样，有冇话系一个点嘅情况咁样样去推出新歌咧？ 比较似第二样嘅，即系一路都系一个 checklist 咁样。所以一入公司嘅时候，一开头会系想出咗 Hi-Fi 碟先嘅。即系想睇下我究竟我嘅唱歌嘅技巧啊，或者领悟能力有几高啦。咁然后去到大家上年年尾嘅时候，年中啦，应该咁讲， 系 开始就觉得我系 OK 啦，即系可以真系去录一首真正嘅原创嘅歌。咁所以就终于可以同舒文去录音。咁而舒文亦都系我自己去 request 嘅一个监制嚟嘅，因为我真系十分之敬佩，即系仰慕阿舒文大哥，系啦，咁所以就请咗舒文帮我做监制，然后俾佢折磨咗20日。 但之前有冇听闻过，即系究竟舒文呢一位监制佢嘅 style 系点啊，或者佢擅长啊，或者任何关于佢嘅嘢，令到你除咗中意佢 produce 嘅歌之外，都好有兴趣，好想同呢个人接触咁。 佢真係非常之對於人聲嘅錄音係好高要求嘅。咁我本身呢我有問過阿泳兒嘅，咁然後呢佢就話一首歌六四五日到啦咁樣。咁跟住我心諗OK 四五日 OK 嘅咁 樣。好似好快啫咁 樣。正常啦咁樣。 四五日正常啦，咁然後咦點解我錄到第五日都好似冇嘢發生過咁樣嘅，頭五日都仲係教緊我唱歌咯。咁去到錄到第八日，跟住之後終於差唔多完結啦。咁跟住咧，我哋錄起嗰首歌嘅時候咧，咁大家就覺得個編曲咧可以再改。咁然後咧，我哋就重新改咗個編曲之後咧，就重新錄過首歌咯。咁所以最終係錄咗差唔多20个 session 咯。 哇！ 好誇張， 好誇張。 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 晒你，收录喺之前嘅发烧大碟 Closer 当中嘅呢一首作品，有呢一首翻唱作品暧昧嘅。首先听一节嘅六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4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368宗经核酸检测阳性，以及1276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第五波疫情累计117万多宗确诊，再多9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累计8344人死亡，整体病死率0.71%。政府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计划的详情，提出六项优化措施，申请补助的雇员不设月薪上限，津贴额维持每人每月最多8000元。另外，容许大企业帮最多1000个员工申请津贴，兼职和散工亦都受惠。雇主可以帮他们申请一半津贴额，最多4000元。至于剔除名单，会改名做受限名单。超市和药房等都合资格申请津贴，最多只可以帮100个雇员申请。计划优化之后，预计受惠雇员人数将会增加至174万，向立法会申请的总额亦都增加至430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是完善版的计划，不会出现企业肥上瘦下或者裁员的情况。政府下午4点起将屯门安定村定康楼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9点之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日大约中午12点完成行动。九龙湾彩兴苑彩汇阁下午3点起亦都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9点之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行动。发言人说，近日发现多宗曾经在彩汇阁居住的阳性检测个案，涉及变异病毒株。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星期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 其实而家香港咧，嗱由三岁去到十七岁，所有嘅小朋友咧都适合接种新冠疫苗嘅。如果小朋友系年纪比较细，譬如系三岁到四岁咧，喺香港咧已经系适合高度推荐咧接种科兴嘅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系五岁去到十七岁，都系小朋友嘅年纪啦，就有两只疫苗可以选择拣科兴或者选择拣伏必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斯芬啊，做咗爸爸之后嘅生活过得点啊？ 好好啊，我都有继续睇波同食埋玩咁啦。 杰彤啊，做咗人妻之后嘅生活过成点啊？ 好好，我继续钻研厨艺，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 想知佢哋嘅新生活有几精彩？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二点，斯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 是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慢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暗恋加幻想， 情深卡呀呀呀呀呀之我们，历史钻石世 界。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粒钟吧，想跟我。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粒钟吧。 骚动音乐咧，继续有 Ellie 艾妮喺度嘅 ，Hi，Hello，Hello， 大家好。 咁啊，有你嘅自己啊，即系第一首即系原创嘅派台歌啦，就系、是、呢首情绪勒索嘅。咁头先都轻轻讲咗少少噶啦，即系呢只录咗20日嘅歌。系啦，咁但系咧，我同阿斌咧都系因为有个传统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嘅。咁啊，一阵你就再揭晓啦。 头 先都惊噶， 头先我都惊紧， 我 惊讲声，正已经开咗我想嘅问题啦。咁啊，好彩未讲到嘅头先，咁我估埋落去咧，就系、是、因为我估今次呢首歌其实 vocal 有一个好难嘅处理嘅地方，就系、是、我谂书文监制都会同你讲，就系、是、呢首歌唱虽然系一首惨情歌，但系入边嘅感情唔可以淨係得慘咯，應該可能喺個 chorus 入面要有一種慘得嚟，又要 show 到個女主角深刻，可能好倔強，或者可能有少少硬頸，可能有少少 strong 嘅一面。咁嗰個位就好難，因為你又要同時間又要好似有少少慘啦，同時間又要有少堅強嘅感覺出到嚟。咁我諗呢個位都幾大挑戰嘅。 系啊，我估埋你再揭晓啊，因为我咧同阿斌咧都系想估关于你去唱嘅时候嗰个状态。我想估嘅就系、是，即系书文同你讲嘅时候，应该即系呢一只歌其实有一样好紧要就系、是，你系有一种好即系好憎呢个人啦，即系佢搞到你咁啦。但系同时你喺里边听到咧，其实你曾经爱过佢，因为嗰个女仔其实 suppose 系中意过佢个人，好 into 佢，然后好似俾个男仔 betray 定系点，所以你就爱嘅反面就系恨啦咁。咁所以你唔可以淨係一方面得控訴，其實你喺裏面你要揣摩嗰樣就係、是、你都要諗下，其實我曾經都好鍾意呢個人，但呢個好矛盾㗎嘛，即係你要從善意到我好鍾意你，但我又好憎你咁樣。但我覺得可能亦都係因為呢個難度，令到即係要錄好多個 session， 要去摸索究竟嗰個聲嗰、那個即係已經唔係踢裂啦，其實即係個情感究竟點樣表達。我覺得反而係我即係啱啱講嗰個 point 咯嘅， 咁我同你有啲對立喎， 係 我哋兩個只能活一個，可能 係嘛？ 因為我哋都係一啲好糾結嘅。 我係第三個， 係啦，真正嘅答案係咪有第三個定係點咧？交俾你揭曉啦。 其實就係第三個嘅，係、 OK， 係啦。咁其實一路點解咁難咧？係因為我自己咧，原來對於 廣東話的咬字呢是比較不是太熟悉的，即係你而家聽我講嘢咧，好似好正咁啦。但係咧，去到唱歌咧，其實你咬嗰隻字咬幾多個 percent 啊？你個字頭個字尾咬幾多咧，係好影響你聽出嚟嗰個字啱唔啱嘅。 嗯。 咁然後咧，我就係喺一路頭，我諗頭五六日都係一路喺度搞緊咬字嘅嘢咯。咁去到最尾嗰日，其實都係所有嘢其實。关于那些音准啊或者那些情绪到不到都是因为个咬字咯。我在书文身上就是学到这两个字啦。 所以大概有四分一左右时间都是练咬字先、哦。 是啊是啊。去到现在我将这首歌要去唱 live 的时候我都真的要再重温返啲字是怎样去咬啊。因为你咬不正呢你个音会走的。咁所以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 challenge 嚟嘅。 咁其实边啲段落嘅字你嗰阵时即系一开始试嘅时候系最 challenge 难啲嘅？ 其实就系广东话咧，我哋好多入音字噶嘛。 嗯。 我对于入音字我唔系太叻咯，然后我会将啲入音字全部唱晒出嚟咯。咁然后就当你唱晒出嚟嘅时候你就唱唔到嗰个音㗎喇会。好 technical 嘅嘢但係呢样好 technical 嘅嘢亦都好影响到你嗰个情绪上嘅表达啦同埋即係音准啦呢啲嘢囉。 係咪嗰陣时直头要 mark notes 咁样逐隻字去睇下边一隻字要咬几实呢用几个 percent 力咁样去慢慢摸索。 有啊佢直头系佢叫我 download 个 app 啦然后每一隻字都要寫返广东话嗰个拼音出嚟啊。因为你原来唔知道嗰个音系咁样读㗎囉。 哦 ,ok, 真系真系。 即系直头会写埋九星嘅第几星啊嘛，咁样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即系个拼音啊，譬如而家我先发觉原来我系黎曼个黎字系读个黎字咯。 其实 系 L 嘅， 系 N 啊嘛。 N 啊，黎曼啊嘛。 黎曼烟雾黎曼。 系啊， 但系之前就读咗 L 啦，因为 系啊， 好大挑战啊！呢啲好容易， 因为呢啲系习，即系好习惯上嘅，我讲咗好多年啊嘛，呢个系。 是啊是啊所以是啊是啊所以对于我来讲我现在开始慢慢 get 到了那如果来紧再有新歌我应该不用二十日。 但是在这个头五六日是将个时间花了在咬字度啦那跟着往后那十零十五日这样的时间是大概是做紧什么呢即是应该咬字已经解决了了嘛。 嗯嗯。咁然后就开始揾感情啦。咁我好记得呢係我哋平时呢係夜晚录歌嘅。咁然后呢我哋係录到通常会录到一两点啦有时三四点啦。咁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日呢就係录到半夜好似一点钟。咁然后呢我係觉得好辛苦啊录到妈咪好想翻屋企啊。 我想食嘢我想食宵夜啊。 你舒老板是真的十分之严厉的即是很多人说他很恶啊很喜欢闹人啊但我自己觉得他不是闹人的但他真心想你唱得好的、 嗯、 但他是会不断跟你说你这样唱不行啊你这样唱不好听啊没感情啊这样咯这样。咁然后呢你个人呢就会好冇自信啦好 depressed 啦就觉得自己点解我唱得咁样啊点解我唱唔到㗎咁然后呢你个心情就好低落啦。咁然后呢我嗰晚呢唱到一点几嘅时候呢我係唱到想喊啦。咁跟住之后佢就突然之间即係一路喊一路唱嘅时候佢突然之间话咦你唱得好啊呢一听点解唱得咁好嘅咁样你讲点解发生咩事啊？ 系咪因为佢睇唔到样子，净系听声，所以佢唔知道你喺里边原来系想喊啦？ 系啊，佢睇唔到我喊咯，即系因为我哋系特登即系虽然隔住玻璃，嗯、但系特登褪后咗，唔俾佢见到个样嘅。咁然后佢系唔知道我系喊住嚟唱咯，咁所以佢就突然间听，咦，系唔同噶咯？咁然后佢播翻俾我听，我都觉得系有分别嘅。咁但係就要每一次唱 嗰一段嘅时候都要谂，要喊，系啦。咁然后我觉得咧呢一、這个 skill 咧，你要谂嗰一句就喊咧，我系可以谂翻起之前咧拍戏嘅一啲情绪咧。我觉得自己开始慢慢可以 get 到系点样可以唱嗰句，我就会喊住嚟唱。即系呢一个系有少少。都是叫做技能解锁的一样东西、 即好像肌肉记忆有一种这样你去到那个位置按了那个掣那就会出来了那个这样。 对啦对啦。 那你说 即震撼啦。 对啦即你说但是唱到去那一段的时候你就拿回你记不记得是 哪一段令到你。 对啦喊得最劲那段。 第二段的 verse。 第二段 verse, 是啊是啊、哦、即是唱完第一段 chorus 之后 music break 入去那里。 是。 咁我都亦都配合翻嗰個歌詞嘅，又的而且確嗰一段歌詞係幾慘嘅咁樣。咁但係喺整首歌入面，即係除咗喊呢個部分，有冇話有啲位可能阿蘇老闆都同你講話，即係都要有啲情緒轉換嘅，或者可能都要有啲起承轉合，有啲鋪排情緒上上落落咁樣嘅。 其實咧一開頭嗰段 verse 咧，我哋係好想好靜、好細聲，好似耳邊講嘢咁嘅。咁所以我哋一開頭係錄咗好細聲嘅。咁但係去到我哋改編曲嘅時候咧，我哋就改咗一個唱法。所以後尾我哋前面嗰段都正常翻啲，但係個感覺都同第二段 first 都唔一樣，都係比較細啲啊，好似同自己傾偈咁樣，即係同自己講緊。我行入咗間餐廳，然後我見到周圍嘅嘢，我覺得自己好慘啊！嗰啲感覺啦，咁然後因為其實呢一首歌係冇 bridge 噶嘛，即係佢只係得兩段嘅 first 同兩段嘅 chorus， 所以喺 build up 嗰個情緒方面咧，我係覺得有啲難嘅，因為冇咗個 bridge 俾你去 build up， 然後你要喺第二段嘅 chorus 係一定要非常之準確啊嗰個情感，如果唔係你唱完個 chorus 就冇嘢噶咯，就完咗噶咯。咁所以呢一即係第二段 chorus 係都錄咗好耐嘅時間咯。 咁但係你話中間個編曲情有轉，即係今次編曲有柱振東啦。咁你前面一路 prep 嘅嘢，咁點解會突然之間即係去到一個因為啲咩原因，或者邊個提出就覺得哇唔係喎個編曲我哋要再轉咯，同埋轉完之後咁你嗰啲嘢係咪又要再重新適應過，按住新嘅編曲去錄㗎啦嘛？ 嗯，係啊係啊，我哋改編曲嘅時候係即係。舒文啦、我啦，跟住公司嘅同事啦，都一齐觉得可以再好啲嘅，即係唱完第一个編曲之后觉得爭緊少少嘢囉。咁去到后尾就係改咗个新編曲啦。咁所以去到第八日完咗之后嘅所有嘅 focal 呢都係重新錄过嘅。咁所以係冇用过 之前。 本身八日已经好多，而话四至五日，我已经用咗 double 时间八日，然之后再推 再嚟过， 砍掉重练，再由零开始。 所以我嗰阵系录到甩头发噶，因为真系好大压力咯，同埋成日都三四点都瞓唔着觉，录完音翻屋企系瞓唔到觉噶，真系好兴奋啊，因为个人。 同埋應該要飲好多水啊，因為喊到冇曬啊啲水分，抽走曬啲水分咁。咁但係今次即係喺呢個錄音嘅過程啊，就好大挑戰。但係反而去翻即係可能喺歌詞嘅部分，或者可能呢首歌個主題啊個內容啦，咁自己有冇去即係最初去有呢首歌嘅時候都有諗過啊，參與多少少可以係講下個故仔係自己想點樣發展咁樣，定還是可能都係交俾詞人去處理呢？ 今次是交给 Riley 去他去主导的，因为我实在真的很欣赏他的手笔了，所以是完全给自由到他的。但是我一收到个歌词的时候，我是哇了一声，因为我是觉得哇他真的即系讲紧我以前嘅故事， 即系有类近嘅情况嘅，即系嗰啲行入餐厅啊，嗰啲系有类近试过嘅。 系啊系啊，跟住我系一睇到都觉得好有感觉咯，所以呢首歌对于我嚟讲系好有意思嘅，真系。 好，我哋而家模仿嗰啲咧好尖锐问题嗰啲记者啦、 啊。好啊好啊， 嗰阵时系点样样噶？ 够尖锐啊！ 够尖 锐。系嗰阵时佢点样同你去讲噶？ 咁樣。係咩情況底下同你講㗎？係 啦，即係嗰時你話 relate 到嘅嗰個故事係點樣個情況？ 曾經好辛苦嘅幾年嘅時間，離唔開咗一個真係成日都情緒勒索你嘅人咯，即係佢會恃住你好愛好愛佢，即係你做所有嘢都係為咗佢嘅，但係佢就因為恃住咗你呢樣嘢，然後佢就不斷做啲嘢 hurt 你咯。 嗯，而家諗翻起有冇話覺得自己嗰陣時最傻豬嘅係做咗一啲咩嘢，係覺得啊，真係唔應該咁撲心撲命去做咁多嘢喎，為佢咁樣。 我覺得係唔應該擺咗咁多嘅真嘅感情落去，俾呢一個完全唔當我係一回事嘅一個男仔咯。即係我覺得感情係真係應該係雙向噶嘛，咁但係我竟然係一個不求回報，即係唔好話咩回報啦，即係不求佢愛我，但係我係咁愛佢，我又付出咗咁多，即係搞到我嗰陣仲要係我係唔開心到生蛇啊！即係我24岁嘅时候竟然生蛇咯，压力大到， 哇夸张 喎！喺你录音压力大啊，就甩头发，跟住爱情嘅压力大又生蛇，你要身体健康啊！ 系啊，所以系咯，所以好辛苦啊！我觉得情绪勒索呢样嘢。 咁但系即系去拍呢个 MV 嘅时候，即系可能收到个故事啊等等，因为你有咗錄音嘅經驗，對呢首歌一定嘅畫面係咪去投入呢一個 MV 去拍嘅時候就即係相對會容易啲啦，同埋加上個男主角又咁有型，係咪先？即係佢奸得嚟又好有型咯， 同埋佢好做到嗰個咧，真係嗰種好你好想冚佢一巴嗰種感覺。 佢清一清個眉啊，對住個鏡頭，你真係好想打佢嗰種。 係啊，個男主角真係好入型入格咯，我覺得。拍 MV 嗰日係順利嘅，係啊，因為一開頭就係、是拍咗阿戰男即係男主角同我嘅一啲即係鬧交嗰啲情節啦，咁之後後屘我先轉裝，然後拍我嘅內心嘅魔鬼嘅，咁去到拍魔鬼嘅時候咧，我覺得都有少少自己嘅 character 喺入面，我唔知點解，係真係換咗衫、化咗妝之後，突然間覺得好似做緊自己啊！ 內心嘅魔鬼要衝出嚟啦！ 佢嗰個黑色嘅衫加埋嗰個鮮紅 嗰神啊， 嗰個神啊，我想講 神先係緊要。 係啊，嗰下先有嗰種即係魔女嘅嗰種感覺啊！ 係啊，係啊，所以第一次挑戰呢個魔鬼嘅角色咧，我都覺得幾新鮮咯，幾好玩。 咁有呢一個嘅 MV 連埋一齊之後，咁有你即係第一首自己嘅即係個人原創嘅派台作品啦，就係、是、呢個情緒勒索啦。咁今年即係2022年啦，會跟住落嚟有冇同公司都已經其實一早 plan 咗，我 Ellie 今年音樂上面甚至乎音樂以外嘅嘢都已經會逐樣咁樣去做㗎啦，咁樣。 今年会希望在音乐上会有多些的发展，因为上年2021年的时候是很多时间都是去了演戏的，是的，回了内地拍剧啦，有些是电影啦，咁然后音乐上我是没有派台的歌啦，咁所以今年是很开心开始有自己的新歌，咁嚟緊呢我会首先是尝试一下自弹自唱先嘅，呢一首情绪勒索我自己好想系自己弹咗琴啦，然后就自己唱翻呢一首歌，自己做翻个 cover， 咁、希望大家会觉得有啲耳目一新嘅感觉啦， 就用你后面嗰部琴弹啊，系嘛？而家你后面 系啊系啊系啊，呢、這个 你好伙伴嚟嘅呢个。 咁跟住就係、是希望今年可以再出新歌啦。其实之前同舒文已经係录咗另外一首歌㗎啦。咁睇下我今年几时会再出一首新嘅歌啦。咁嗰首歌我自己都几鍾意嘅。 咁同埋我自己就一路都做緊自己網上嘅channel 啦，咁一路都拍唔同嘅短片係俾大家娛樂下啦。咁除咗分享一啲即係我自己可能做 cover 嘅短片之外呢，就會做一啲可能因為我之前做過護士，所以就會拍一啲關於健康知識嘅一啲片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喺即係呢一個 COVID 嘅期間都可以開心度過呢段時間咁樣咯。 係咯，我見你教人煲湯啊、處理食材啊嗰啲都有。 係啊，係啊， 呢個 係 你平時興趣嚟嘅。 係啊，係啊，因為我好中意睇中醫嘅書噶。我自己本身是很容易敏感的人的，所以我是很喜歡研究這些關於陰即關於這些煲湯啊沖下花茶啊這些婆仔 即都是一種主食的東西，但是一個即叫藥用價值高一點的主食節目， 是 主食的片這樣 非常好啊，又可以養下生這樣啦。 對，你知道你有生蛇有甩頭髮之前 我想话我要预告啊，我嚟紧会拍关于点样预防脱发嘅短片。 好啊， 大家真要留意，我相信有好多人会想知 道。 系， 波仔你有冇需要啊？ 我而家好 问你，好耐性啊！ 咁啊，留意佢嘅自己拍嘅片啦，亦都留意佢嘅音乐作品 Ellie 啦，因为头先都讲已经录咗噶啦，咁啊，只不过睇下几时推出嘅啫，咁样，咁啊，所以希望就尽快嗰只歌又可以俾大家见面，咁我哋又到时就再约你同你再做访问啦。 哇！ 好啊，今日唔该晒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Bye，Bye。 这间餐厅弥漫独特配乐，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凝聚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反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恶，被你的羞愧勒索，绝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就算流泪不及你看，我的悲风留待命运发落，你想分开何用辩论相抗，那种方式离别特别快乐，已经无用思索，分开的祝福你怎讲，才主中那面顾及感觉，被你的羞愧勒索，令我难受不算罪恶。 脱地解决最恰当。 听我有艾妮嘅情绪勒索，听日同样时间再见。